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 第69章，消失之人。空间震荡，陆静怡抬起头，看向站在办公桌前的云岚。 是的，根据目击者的证词，昨晚深夜1时左右，城南叶家府邸附近的上空出现不明天象，而监测部门那边也的确在该时段检测到了疑似空间波动的迹象。这是当时的检测报告。 云岚说着，将一叠报告递给了陆静怡。 根据报告显示，地界的空间结界疑似发生了短暂的非正常震动，而震动的来源方位似乎是 幽冥界。陆静怡注视着手中的报告，似乎若有所思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时候鬼门被打开了。 这倒并非如此， 云岚摇摇头说道。 依照幽冥界的规矩，鬼门只有在清明节与中元节两天才会短暂开启，以便人们祭祀先人，而鬼门的开启也必须在清明之神与中元之神的法力守护之下进行。这次从规模和范围来看，更像是人为的空间撕裂，只是那道裂口早已迅速愈合，我们暂时也还未查出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 作为三界屏障的空间结界向来稳固，一般来说，除非大妖或者神明，普通人或妖根本没有能力自行穿越结界。这件事儿恐怕不简单。 陆静怡说着， 视线聚焦在了报告中的某处，眉头微微一皱。城南的叶家，我记得他们家族的主事好像前阵子突然过世，而且……陆静怡没有说下去，而是轻抚着下巴，像是在思考些什么。搬墙之后，他放下报告，重新抬头看向云岚。 这件事你继续调查一下吧，有新消息及时向我汇报。 是。 云岚恭敬地行了一个礼，正要退下，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再次犹豫地开了口。 对了，首领，关于江瑶的行踪，您这边还没有消息吗？ 很遗憾，从我们目前接到的报告来看，自从那天在深夜的末班地铁上出现过之后，江瑶那小子就再也没有了踪迹。 陆静怡推了推脸上的单片眼镜，说道：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现在还在搜查中。 都已经失踪超过24小时了，而且根据现场监控视频显示，他并没有从那辆末班车上下来过，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 云岚低头轻语着，纠结了片刻后，再次抬头看向陆静怡说道： 首领，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江瑶应该是出了什么大事，说不定和那名幕后黑手有关。我们当时不是在地铁里找到了江瑶的手机吗？而手机里面的那几张外文记事本照片表明，江瑶他似乎掌握着关于袁秋山事件中 一些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线索。也许正是因为这点，所以他才被那名幕后黑手给…… 云兰轻轻垂下眼帘，没有说下去。所以，你认为江瑶是因为那幕后黑手的原因才失踪的？陆静怡平静地看着云兰问道。 我也不敢肯定，但那名幕后黑手不但可能手握镇魂石，还涉嫌主导了暗影游戏事件与袁秋山事件，其能力不容小觑，或许是用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办法捉走了江瑶也说不定。 云兰犹疑道：“你说的也有可能，但从现实上来说，即便江瑶是被人用空间转移术暂时转出了那辆地铁，也不可能移出整座城市。更何况，我们并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使用过空间转移术的痕迹。”陆静怡冷静地分析道。我明白你是关心他，我也会加派人手去查，你不用太担心。云兰薄唇微微一动，像是还想说些什么，但终究还是克制了下来，在恭敬地行了个礼之后，便告辞离开了办公室。 还瞒着他吗？你明明已经知道江瑶那小子去哪儿了。 一个男子的声音从门口懒洋洋地响起，只见一抹赤红魅影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，往沙发上一坐，翘着二郎腿看向办公桌后的陆静怡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久未露面的饕餮。 我要真让他们知道江瑶被黑白无常带往了幽冥界，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骚动呢。 陆静怡笑了笑说道：从江瑶身上的死亡刻印显现的那天起，这一天是迟早的，而我也不可能对此毫无准备。陆静怡说着轻轻打了个手势，只见一位红衣女子的倩影悄然出现在了陆静怡身边。 红月，再确认一下玄武珠的方位。 是，主人。 红衣女子微微点点头，随即闭上双眸，双手开始迅速接印，暗红的微光渐渐从她手中漫起，片刻之后又逐渐消失，而女子也似乎感知到了什么，再次睁开了眼睛。 如您所料，玄武珠还在幽冥界边缘。 红院说道： 如果玄武珠还在江瑶身上，那便代表着他还没有跨过忘川与奈何桥，进入真正的幽冥之地。只要不跨过忘川，从理论上来说还是有回归的可能。 果然啊，昨晚的空间动荡扰乱到了幽冥界呢，不然那小子也不会还没被带进幽冥之地。从这方面来说，他的运气还真不错。陆静怡笑道： 即便暂时没有被带过忘川，但他也不可能永远滞留在幽冥界边缘。 饕餮收起脸上的懒散，正色道： 这次黑白无常一改只勾魂的规矩，把他整个活人都带下了幽冥界，情况着实反常。我怕时间拖得越久，他的处境就越危险。 所以啊， 得尽快把他救回来。 陆景仪靠向椅背，注视着饕餮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 只是我们普通人是无法自行穿过空间结界进入幽冥界的，但你却可以。 哼，要是事情真那么容易解决，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和你废话了。 饕餮不满地瞥了眼陆景仪，似乎已经看出了对面这个老狐狸的意图。 别忘了，即便我下到幽冥界，也是无法跨越忘川进入幽冥之地的。而且啊，就算我在那小子进入真正的幽冥之地前找到他，他一普通人类没有鬼差的帮助，根本穿越不了空间结界，又谈何回归地界？ 话说在前头，我可没法带个活人穿越那种程度的结界。 事实无绝对，或许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暂时破开空间结界带他出来，就比如昨晚出现的空间裂缝。 陆静怡看着饕餮那张明显写着不爽的脸，微笑道： 如果你能找出昨晚空间动荡事件的原因，说不定江瑶也会有一线生机。 哼，说来说去又是要利用我调查麻烦事儿。 饕餮冰冷地说着，白眼简直要飞到天上去了。不过虽说嘴上抱怨着，但倒也没有直接拒绝。 对了，有件事我得提醒你一下。姑且不论江瑶在幽冥界的处境，单从他失踪这点来说，灵玉台理事会那边已经有了微词。 陆静怡观察着饕餮的表情，突然开口说道： 这两天周家的兄弟似乎一直在寻找江瑶，他的失踪若是引起周家乃至警方的调查，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从原则上来说，所有可能暴露我们存在风险均需要排除，而江瑶之前参与了灵玉台太多的行动，再这样下去，他怕是将面临和萧远一样的处境。 你们除了动不动抹去别人的存在之外，还会干什么？ 饕餮冷哼了一声，站起身子。 别急嘛，其实我还有件好消息要告诉你。 陆静怡说着掏出一张卡片甩手飞给了饕餮，后者接住一看，发现竟然是张答谢酒会的邀请函。 这是周家寄给江瑶的，酒会时间就在今晚。 陆静怡似笑非笑地看着饕餮说道： 另外这次酒会恰好也邀请了城南叶家的现任当家叶寒，我想这也是一次近距离了解昨晚空间震荡真相的契机，说不定能找出破开空间结界的途径。 看来你早就打好算盘了，老狐狸。 饕餮嘴上不满着，但还是把邀请函收进了口袋。 哼，这次的酒会是个能打消理事会顾虑的机会，如果江瑶他能出现在周家兄弟面前的话。 陆静怡注视着饕餮， 似乎话中有话。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 当晚，城北周家别墅， 夜晚八点的钟声敲响在偌大而精致的别墅庭院，一对对穿着高雅的贵宾们在侍从的引导下款款而入，尽情享受着这场私人性质的露天酒会。而在那群人围簇的中央，则是一名精神奕奕的高大中年男子，正端着香槟杯与来客们相谈正欢。 周总的两位公子这次能有惊无险，实在是可喜可贺呀。 一位来宾笑着与高大中年男子碰了碰杯。 娟子生病期间，多亏了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，才得以化险为夷，我周某人感激不尽。来，这一杯我敬各位。 周父说着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随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转身对着不远处的两位青年招了招手，说道： 文海、文涛，来，给叔叔伯伯们敬杯酒。 好的。 周文涛微微一愣，低头扯了扯西服领带，不仅是这身正儿八经的打扮，现场整个氛围都让他极度不自在。反观旁边的周文海，倒是一贯平和文雅的样子，似乎对此场合早已游刃有余。 爸，文涛的身子还很弱，不太能喝酒，这杯我替他敬了吧。 周文海礼貌地微笑着举起了酒杯。 这些日子真是感激各位叔叔伯伯对我们周家的帮忙，我也正想找个机会和大家当面套戏呢，这杯酒我敬大家，也希望叔叔伯伯们今后继续多多关照。 哎呦，周公子真会说话呀。是啊，来来，干。 觥筹交错间，众人很快便被周文海的谈吐所吸引，而周文涛也注意到了哥哥悄悄递来的眼神暗示，顿时心领神会，连忙找了个借口如释重负般的准备开溜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却忽然像是注意到了什么，目光顿时聚焦在了门口刚进来的那道修长的身影之上。只见西装革履的江瑶正站在门口不远处，微笑着望着他。